星曾经是我生命的心灵，翻过万层的孤寂，谁的手曾经是我最想拥有的，最伤紧握的。我的梦曾经有笑有泪有天空，为谁疯狂为谁愁，我的路曾经无怨无悔无尽头，为谁默默的行走。似曾相识不敢相认的尽头，蹉跎岁月擦肩而过，再回头你已经淹没红尘中，陌生天涯惆怅依旧。似曾相恋转眼过往已云烟，万事多情已经从前，一生人有几回缘分可错过，相遇相知不能相守。生命的心灵翻过万层的孤寂，谁的手曾经是我最想拥有的，最伤紧握的。我的梦曾经有笑有泪有天空，为谁疯狂为谁愁，我的路曾经无怨无悔无尽头，为谁默默的行走。似曾相识不敢相认的尽头，蹉跎岁月擦肩而过，再回头你已经淹没红尘中，陌生天涯惆怅依旧。似曾相恋转眼过往已云烟，往事多情已经从前，一生能有几回缘分可错过，相遇相知不能相守，一生能有几回